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希望见到啦！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BNO 五加一签证开始申请啦，你准备好未啊？英国地址 ready 未呢？有冇考虑将你嘅资产一齐移民去英国，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宏愿移民帮到你，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节， 嗱，嗰篇文咧就7300字嘅，咁我一路读一路就评啦吓。咁啊，第一段就系咁嘅，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一个是回顾，系嘛？啊，瞻前顾后，系嘛？好啦，咁跟住落嚟，咁系咪应该要睇下成篇文就系有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嘅光辉历程先，系嘛？系咪有呢啲光辉嘅历史啊？甚至乎有啲即系唔系好光辉嘅，系嘛？吸取教训嘅历史，你都要讲啦，系咪？咁但系跟住落嚟有冇咧？冇 ，OK。成篇文全部都是形容词，全部都是口号、政治套语，空洞、肤浅，系嘛？冇内容的7000多字系睇捻完呢7000多字，你读完呢7000多字，或者你要学习呢7000多字，或者可能有朝一日，屌李家超要带领，屌你咩其他嗰啲即系司局长，大家去学习呢个习近平呢个100年党庆嘅演讲词，系嘛？这个不是有朝一日，最近可能就会出现的了、这个、希望呢就大家将这段片呢就订去给他们看到的地方看，等他们学一下东西、okay? 啊、第二段，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致以节日的 热烈祝贺、啊、刚才台长提到了，屌你什么人呢？国庆，你党庆关中国人民什么事呢？不是、啊、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不但只关中国人士，又关香港人士，屌你们看文汇大公写什么，是不是没有共产党没有新香港啊？屌你们真的，你说这些屌你们真的，这些香港过去怎么会出现的，你说吧，是吧？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 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的目標，在中華大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的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光榮，這是中華人民的偉大光榮，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那是不是套語啊？這些是不是空洞啊？是不是兩個百年？我剛才講了1921至2021，那這個第一個百年就全面小康了。那什麼叫全面小康先？是不是跟住第二個百年咧，就係1949至2049，唔係就係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呢個第二個百年，嗱呢個唔係第二個一百年，大家記住係第二個百年，係嘛？呢個百年兩個百年係重疊嘅，1921係建黨，係嘛？2021係黨慶一百年 ，OK？ 1949年係建國，2004到2049呢一個一百年，唔係叫做第二個一百年。OK， 跟住呢一段中华民族嗱，又中华民族，屌你真系一路都讲中华民族嘅民族主义，屌你真系，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嗱，呢啲第日会喺香港教科书里边嘅，咁以前都成日讲咧，中国有5000多年。文化源远流长，咁呢啲系咪套语啊？你讲我听，系嘛？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唉，好心你啊，睇下孙中山嘅兴中会宣言啦，大佬系咪讲呢个中国即系喺满清统治底下嗰种即系屈辱系嘛？叫上质。因循苟且，下則蒙昧無知。你睇下人哋嗰篇興中會宣言啦，屌你咩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情蒙塵，呢啲全部都係套語。屌你咩係嘛？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屌你，內容係講咩咧？你又真係係咪讀撚完？你知唔知佢講乜柒咧？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奮起反共，人人志士奔走吶喊，太平天国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台，都以失敗告終。啊、只有你共產黨才成功，意思就是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迫切需要新的組織凝聚革命力量。咁跟住呢段講咩咧？就係、是、要靠共產黨啦，係咪啊？我真係幫佢解讀啊！而家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呢句説話毛主席講嘅，屌你咪！你應該要曲翻毛主席説：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屌你咪！你冇前邊冇引述毛主席講。就咁呢一句你讀出嚟，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好似係你講喎，屌你真係！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將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下，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哇！呢句就係屌唔撚知邊個文棍寫啦，真係 好唔掂啊！ 頭先我講得好清楚啦，係咪？陳獨秀、李大超嗰陣時咧，就因為即係思想蓬勃，你要不得不稱讚呢個北洋政府。 嗯， 你北洋政府冇以言入罪，冇國安法，屌你老母，冇你而家共產黨喺香港，屌你老母，即係一個編輯，你都要拉，係咪？叫呢個特區政府都拉得寫文章嘅人，係咪？屌你老母，即係離開香港機場都俾人鬥住，係咪？北洋政府係。喂，當時的北京個思想開放到咩程度啊？你話俾我聽，係嘛？北大個校長講思想解放嘅，係嘛？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乜春主義都可以自由發揮，寫文章係嘛？辦雜誌，屌你！佢話呢個係。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偉大覺醒中，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嘅緊密結合中，係嘛？ 中國共產黨就應運而生啦，屌你，餵你靠啲書生啊，唔係靠啲工人啊，大佬，係咪？靠兩個書生，屌你咩同啲俄國人係咪？同埋兩個書生，即係對於共產主義、對社會主義嗰、那個向往係咪？嗰兩個書生嚟嘅，跟住先至有啲政治人物，跟住你要入咗去國民黨，以共產黨黨員嘅身份加入國民黨，你先有得發揮啊。OK， 呢個唔係講個事實係嘛？中國產生了共產黨呢個開天闢地嘅大事業，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嘅發展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呢啲就係共產黨嗰啲文宣嘅特色嚟嘅，係咪？中意用嗰啲即係喂疊詞，係咪？屌你，重複深刻乜乜，深刻乜乜，又深刻乜乜，連續幾句，係咪？你留意一下呢啲，即係我話講呢個係侮辱漢字、侮辱中文呢種寫法，呢啲文字真係好垃圾，我話俾你聽。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一切奮鬥、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國民族、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又是復興中華民族，屌復興中華民族呢？是算是誰講得最多呢？蔣介石。所以台灣叫復興基地，你知唔知啊？屌你！仲有喺台灣，曾幾何時政府俾一大嚿錢搞一個叫中華民族復興運動？屌你！你知唔知啊？呢個亦都係洗腦運動，中華民族復興運動，你諗咩？你而家喂，你真係冇料到呢個地步。中華民族復興不斷講中華民族復興，因為老蔣當年講的，這個是你知不知道？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這個講歷史了。這一段呢是講他們百年中國共產黨偉大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怎樣復興中華民族的歷史。我屌你，你靠蘇俄你復興中華民族，你都噏得出的，真的、一開始就為了復興中華民族。毛澤東的講法就是解決問題、利用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幫中國解決問題、解決個貧窮問題，解決個、社會腐敗的問題，是解決問題、於是他就說，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我們經過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屌你，土改就土改啦，鬥地主就鬥地主啦，你老尾土地革命戰，屌你咩？湖南啊，即係湖南湖北嘅暴動，屌你真係～南昌的暴動和海陸豐的暴動、農民暴動，全部就是殺人、殺地主、奪土地，是吧？那個叫土地革命戰爭，你跟誰戰呢？北伐戰爭是關你共產黨事，真是奇怪，真是。北伐戰爭就是靠蔣介石，喂，屌你咩，即係所向披靡，你明白嗎？跟住先奠定了蔣介石，即係統一中國那個，即係地位，成為當時即係喺北伐成功之後，至到1949年，都是中華民國喺中國、最高的領袖，掌權咁多年。我們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抗日戰爭又有你份，屌你啦，咪真係係嘛？解放戰爭。那個你叫解放戰爭，那個就是國共內戰，那就是打敗國民黨，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講起這三座大山呢，你現在沒有帝國主義嗎？你現在是另外一種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你不是封建主義嗎？現在是不是這麼多超級富豪，屌你老尾，真系系咪啊？咁多即系共产党嘅领导人系咪？个个屌你坐拥即系百亿资产系咪？呢、這个唔系封建出嚟嘅咩？ 官僚資本主義，屌你而家就赤頭赤尾，切頭切尾一個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你推翻咗啦，而家呢三座大山仲勁，就係、是、你共產黨嘅三座大山。跟住就話好啦，推翻咗呢三座大山之後，咁當然就指即係國民黨啦，係咪？國民黨勾結帝國主義，咁又係封建主義，咁又官僚資本主義。我將呢三座大山拱冧咗，建立人民當家作主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有人民當家作主過咩？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中華民國係佢只係多咗人民兩個字，多咗人民嗰兩個字，係咪？中華民國本來就是共和國，英文叫 Republic of China， 你老母你就要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加 people 兩個字，共和就是人民的國，大佬仲使乜加人民兩個字，夾硬改個咁嘅國號，係咪？結果是不見人民，人民就是被壓迫的一群。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了民族統獨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中华人民、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是毛主席讲的，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休息一阵。